叫背玉干春，叫八玉空丹。咁啊，佛同阿难讲，佢话你应该要知得，我点解啊？说呢个见性离尘无体，就唔系断灭，只不过即相嘅即性啊，即花处就系全体嘅清净虚空。咁啊，说明咧即见性啊，就是系如来藏现身而性啊。咁啊，佛陀阿难，我点解咁样讲咧？所以佛陀阿难讲，你要知道。咁啊，其实当知自见就系指一个自性啊，非是从呢个明暗来。咁啊，过去咧唔系从他生，就非于根出啦。咁就破唔系从自生，佢就不于空生。咁就破咧唔系自然生。所以升起三句呢个见性，唔系从暗来，唔系从根出，唔系从空生啊。咁啊向下咧就系、是、要此个道理啦，破斥呢个见性咧唔系从呢个三处而生。个佛话阿难啊，就若从明来，就暗即除灭，就应非是暗啊。嗱，咁啊明知与暗呢两种相咧，就系、是、互相倾注嘅。有明咁啊，肯定就冇暗啦。咁啊有暗咧，就必定系无明。咁啊明暗二相系互相凝结。咁啊，现在如果你阿难话呢、这个见性，咁啊从呢个明相而来，佢话若从明来，咁啊亦都应该咧从呢个明相而破。嗱，咁啊明相点解会灭咧？就因为暗相来之时，咁啊当然就系冇咗呢个明相咯，同埋呢个明相就灭咗啦。咁啊，既然明相已经系灭啦，咁你因明而生呢个见性咧，咪当然亦都冇咗啦。不见性既无，咁啊明去暗来之时啊，你应当就见唔到呢个暗相。但系暗不然啊，你能够见呢个暗相，见得清清楚楚。咁啊，既然能够见暗相啦，咁啊暗落明灭之时，你呢个见性未除呢个明相灭咗去啊，咁啊就足以显示你呢个见性就唔系从呢个明相来。咁啊，若从暗落明即除灭啊，就应无见明。咁啊，如果你话呢个见性，是从这个暗相而来，那么应该还从暗灭，那么原则这个明相来之时已经就没有了这个暗相了。那么暗相既然无，那么因暗而有这个见性，那么也都应该没有了。那么见性既无，那么明来之时呢，你就唔应该见到呢个名相啊！但系现今不然啊，你见呢个名系见得清清楚楚啊！咁啊名相来，咁啊你既然能够见得呢个名相清清楚楚啊，咁啊未来暗灭之时，咁呢个见性就未灭，咁啊足显你呢个见性就唔系从呢个暗相来。咁啊，相咧就系、是、破非他生，他的个对方啦，唔系从呢个明暗而生嘅，咁你叫做破斥啊，唔系从他生。咁、那、啊、个，若从根生，就必无明暗啊。但系如是见性，则本无自性啊。咁如果你阿难话呢个见性系从你呢个浮尘根而生嘅。咁就當然與呢個明暗兩種境界就冇關係，但係你要明白安啦， 如果冇咗呢个明暗嘅外境啊，根本就显唔出你呢个能生根啊。个话如是见经，不本无自性噃。咁既冇咗呢个明暗嘅外境，咪显唔出你呢个能生之根。咁啊，能生之根都既然系无啦，又何来呢个见性可得呢？所以话如是见经，不本无自性啦。咁个错咧，唔系从自己生。咁啊，若于空出就前速行障咧，就归当见根。就系话，如果你说呢个见性，咁从呢个头顶上嗰个虚空而生嘅，咁你呢个见性出之时，咁啊能见呢个天尘景象啊，咁啊呢个见性回归之时。你应当要见你自己的眼根望，咁云何现今啊？你入归嘅时候不见自己呢、这个眼根呢？咁啊，正知呢个见性出之时，既然不能前出尘障啊，回归之时不能见自己的眼根，所以你说呢个见性从虚空而出呢种道理不能成立。咁啊，由空是观就何关与入啊？又者就另外一个道理解释，就话呢个虚空本来就系无情啊。咁啊，无情个虚空又点样可以能生呢个有情嘅见证呢？同埋因果就不符啊。咁啊，即使话呢无情个虚空，咁啊，如果能够生起呢个有情嘅见证呢？咁就变成一个火，本来系冇冰，咁啊应该就能生冰。咁啊树上边应该冇游水嘅鱼，咁啊佢应该能生个游水嘅鱼。咁有冇咁嘅道理呢？咁啊现在实啦，就话纵许呢个虚空能生变性，都系属于呢个虚空自变啊，与人无关。亦都与你无关噃，咁就话明呢个见性随虚空生啊嘛，咁啊虚空自己能生见性啊，都系呢个虚空自己事，与别人冇关联，与你阿难冇关系。但你现今问你阿难啊，咁啊你见唔见啊？咁你阿难话见，咁啊呢个见系在于你阿难啊。就唔系在于呢个虚空，所以你说见性从空而生嘅道理咧，就不能成立。咁啊，以上咧就系明因缘所生法，咁啊当体即空啊，说明呢个见性唔系从呢个明暗来，唔系从呢个根生，亦都唔系从空出。咁啊，说明因缘所生之法啦，本体即空啊，就显示呢个空如来藏。佢话是个当知眼入虚妄，咁啊，此两句经文咧，就是因缘所生之法，但有呢个眼入啊，呢个虚妄嘅假名假相，咁就显不空如来藏。啊，本非因缘嘅非自然性啊。咁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即而系中道啊，就显空不空，如来藏。咁啊，因为见性非是从根生，非是从尘生，非是从空生，所以非是因缘，但系离根尘离空啊，离开此三处，亦都无见性可得啊。所以非是系自然，咁啊空有不二，即系中道。若是话众生迷眼入，即藏性，咁就成为天眼、肉眼啊。若是话误眼入，即空，就成为就话慧眼。若是误到呢个眼入即假咧，就成为菩萨嘅法眼啊。若是误呢个眼入即中咧，就成到佛眼。所以向下经中 咁啊，阿罗律陀尊者佢唔到呢个眼入色状性啊，咁啊不因肉眼而能够普遍观照啊，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嘅事事物物啊，佢个清楚嘅程度好似啊一粒咁啊庵摩罗果啊放在自己嘅手掌去睇一样咧。看得咁清楚，那個阿難就變成有人，就以兩手指就急急其耳，耳根怒就頭中作精，堅毅的耳怒同時菩提生法路上，因於動靜的二種妄塵，法文居中，吸止塵障，明聽聞聲，一此文就離比動靜二塵就不竟無體。他如是阿难，他当知是能非动性来，那非以根出，不以空生，何以故？若从性来，就动即除灭，应非文动。咁啊，若从动来，就静即除灭，应无觉性啊。佢若从根生，必无动性。佢如是文体，本无自性。佢若于空出，有文的自性，即非虚空。佢有空自文，都何关语入啊？应知语入虚妄，本非因缘，实非自性。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是明语入即状性。咁啊，始终嘅语入呢，就系但若呢个文性啊，就唔系指我哋呢个外表呢、这个肉。咁現在是呢個語入，乃係因緣所生法。咁緣生之法無自性啊，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說語入啦，即是如來在念真如性，係緣生世理。阿難，就譬如有人就以兩手指就急急其耳，耳根牢固就頭中作擊。咁啊，此就名因緣所生法。嗱，咁我哋兩個耳啊，咁啊有兩個洞啦。咁啊，呢兩個耳仔窿咧，佢就能夠啊，將呢個全身嗰啲氣咧，都可以從呢兩個耳孔嗰處啊，咁啊發出嚟。咁啊，但係現在有一個人，佢話譬如有人，佢就用兩個手指，佢話二兩手指。就急急其耳啊！佢將佢呢兩個十耳啊，好急好急好快咁啊，硬係塞住佢兩個耳仔窿，咁就耳根牢固，就頭中作精啊！咁因為你塞住兩耳仔窿，咁啊內氣就不能出嚟。咁如果你塞內啲咁多咧，咁你就聞到啊，呢個頭咧好似咧嘭嘭嘭咁啊，發出一種音聲啊！嗱，咁呢啲都係現實境啊！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試下嘅，用兩個手指一塞塞住，咁啊左右兩個耳仔洞咧，真係如果你唔放心耐咧，個頭真係會有一種啦，嘣嘣咁啊聲音都發出嘅，就因為佢呢個體內之氣啊，咁啊冇地方出，你焗住佢啦，咁所以個頭部咧就會發出一種啦，嘣嘣嘣咁啊陰聲嘅。嗰個邊於嘅耳路，得同是菩提生法路上啊！嗱，咁啊，邊於耳路，亦都應該話即路耳業，即呢個路上同埋呢個耳根，咁佢哋即路嘅耳耳，咁啊，説明頭中作精，就完全啦，就因為兩個手塞住兩個耳仔而有嘅。咁啊，屬於呢個耳根嘅爐障啦，咁啊叫積爐。咁啊，現在話唔單話頭中作精，係呢個耳根嘅爐障啊，連能聞頭中作精呢個聞證，咁啊亦而係一種爐障嚟噶。咁就叫做積爐啊，耳共呢個耳。咁但係頭中作精。就是这个清净文性的路上啊，那么现在说清净文性啊，那么亦都是路上， 咁啊，原則啊係隨人嘅路上啦。佢話同志菩提啊，就登法路上。嗱，咁啊前面咧嗰一段經文就係講呢個見性咧，即係講呢個眼根。嗱，咁啊既然講眼根咧，我哋就可以話佢登即係定啊，咁啊定住隻眼，咁啊所以就叫做登目法路。咁啊，但系現在咧，係講呢個耳啊，向下咧仲有幾字，所謂六入啊嘛。除咗呢個見性之外咧，仲有耳鼻舌身意。咁啊，耳鼻舌身意咧，就唔係話屬於隻眼啊，可以得個定內啲。咁點解啊？向下呢個耳鼻舌身意呢五段經文啊，都係同樣咁樣講。佢話同志菩提係登法和尚啊，係用呢個登字咧。嗱，咁啊，須知道我哋現在話同志菩提，咁啊，既然每一段經文都話同志菩提啦，就係話我哋呢個菩提妙心中嘅登法和尚啊，就唔係指上文啦，呢個眼裏邊所講話登法和尚。咁啊，耳根嘅炉香就系由两个手指咁就急急咁啊塞住佢，然后先至有啊呢个头中作精嘅炉香啦。咁啊，现在呢个清净文静啊，咁啊都系呢个菩提妙心中嘅炉香啦。咁啊，原执呢个炉香啊，我哋系从边处而来咧？佢话因于动静嘅二种妄嗔嘅法文嘅居中，恰似尘像明嘅正文性啊，以及佛详细发挥显明呢个文性嘅内由。话因于动静就二种妄嗔，指嘅动静咧就唔系我哋现在呢个粗相嘅动静。就是取到最初一念不觉迷真起妄呢种微细嘅境界上，就是由真不守自性一念不觉妄动。嗱，咁啊，既然妄动系由一念不觉啦，咁啊，属于咧呢个动相之始。嗱，咁啊，动静就会静，即系动到极点啦，佢会静下嚟啦。所以动极则静咧，就灵魂佢就静相之始。咁啊，法文就居中啦。咁啊，由此个动静二种妄尘，咁啊，引发呢个文静啊，居于呢个二种妄尘之中。咁啊，属于由境就引心。咁啊，吸此个尘相。咁啊，同时咧，就由呢个文静啊。咁啊，吸取呢个二种妄尘嘅境界，咁就叫做吸此尘相，咁啊，即系由境就系人心啊，然后由心咧就系取境，咁啊境即系法啦，咁啊文性啊属于心法，咁啊现在即是即心二法和合啊，就成为呢个二心啊，所以就有呢个听闻性啦。话明听闻性，咁啊始终嘅听闻性咧就属于呢个正二根，就唔系我哋现在眼中见得到呢个浮尘根啊，就系说呢个二根咧就升起思想，所以向下第四卷经文之中，咁佢有一段咯好详细嘅经文，就话由动静等啊，咁第二种相激。於呢個妙言中，就念讚法聽，咁啊聽聲就影聲啊，卷聲就成根，根源目為清淨四大因明語體，明即係身轉業。咁啊，以此一段經文咧係相同，同時係説明呢個耳根生起思由。咁啊，但係下文咧就比較講得詳細啲。咁啊，此处咧就系、是、罗德咧系简略啲，咁啊个道理咧都系一样。 那咁嘅影像咧就係設靈，呢個因緣所生法。咁啊向下咧就係明呢個因緣所生法啦，係當體即空啦。佢話子民就離死道正貧，就不竟無體啦。咁啊好似用嗰啲能，咁啊造成一個貧卻平。咁啊平靜則有啊。呢其內個虛空一樣，咁啊現在話呢個色心而法和合，而有呢個清明正啊，即時就真正，所以話由呢個動正，咁啊二種妄塵，咁啊有呢個清明正，咁啊如果冇咗呢個動正二種妄塵啊，呢個清明正就不可得，但係唔係斷滅。只不過融會啊，係歸於一心，所以話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即係如同呢個瓶，佢壞咗啦。咁但係瓶裏邊嗰張虛空咧，唔係話冇咗斷裂咗喎，只不過冇咗呢個瓶身隔住佢啦。咁啊，瓶裏邊嗰張虛空就歸翻外邊個大虛空，咁啊，説佢咧就唔係斷裂。咁啊，譬如我哋嘅心性啊，所謂周遍法界，遍於一切時處，由於隨著呢個妄情之故，所以由呢個動靜二種妄塵和合，所謂隨業發現而有呢個清明性。咁啊，若要話藏性隨而不變，咁啊，文性離塵。融歸於一心，咁啊清淨直列，所以我哋視佢為咧離彼動靜二塵，就不竟無體啊！但係咧非是斷滅，只係回歸一心本性。咁話如阿難，就話當知自問，就非動靜來，只就説呢個清明性咧，唔係同他生。就非於不出，就說呢個清明性唔係從呢個根而生，就不於空生啊！就説明呢個清明性咧，就唔係自然生。那何以故？點解咧？因為若從境內啊，就動即隨滅，就應無文動啊！就係由呢個動靜而生。咁啊，動靜二相就係互相靈絕嘅，有動之時，咁啊冇咗呢個靜相啊；有靜相之時，就冇咗呢個動相。咁啊，呢個動靜兩種情景咧，係互相靈滅。咁啊，現在如果話呢個清明性，佢話若果係從啊呢個靜相而來，佢話若。從正來，咁啊動即就除滅啦。咁啊呢個動相來之時，咁啊當然就冇咗呢個正相啦。咁啊佢就動即除滅咯。咁啊正相就既然無，咁啊由正而來呢個文性啊，咁啊亦都應該冇咗啦。咁啊文性既然無，咁啊然得呢個動相來之時啊。你哋應該聞唔到呢個動嘅音色，但係現今啊，你阿難聞呢個動嘅音聲咧，聞得清清楚楚啊！咁啊，既能聞到，咁啊呢個聞性就未失啊！咁啊，我哋就明白呢個聞嘅咧，就唔係從呢個正相而來，咁啊若從動來。佢就正即除滅啦，咁啊應無就覺變啦。咁啊，如果我哋話呢個問性係從呢個動相而來嘅，咁啊有動就有你呢個聽聞性啦，因為呢個聽聞性咧係從呢個動相而來啦嘛。咁啊，等到呢個正相來之時，咁就冇咗呢個動相咯喎。佢話正即。除滅啦，咁啊動相就既然無， 不由动而来这个文章呢，那么亦都应该没有了。那么既然没有了这个文章呢，那么正相来之前应该就不能够闻到这个正的音声呢，他说应无国际，但是现今不如，那么这个正来之时你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既然能闻这个正相，那么说明你这个闻正就未灭啊，所以就说你这个闻正这个听闻正啊，就不是从这个动相来，那就破呢非是啊，从他这个明暗而上呢，有你这个听闻正。不若从根生，特必无动静啊，佢如是问体，特本无自性啊。咁如果你阿难话呢个问声系从呢个浮尘根而生嘅，咁啊佢若从根生，咁啊安定啦，咁啊必无动静啦。咁啊如果呢个听闻声咧系从根生，咁就与呢个动静二种妄尘咧就冇关联。佢话必无动静，但系你要明白。如果无咗呢个动静二尘啊，就显不出个能闻之根。咁啊，能闻之根既无，咁就何来闻性呢？所以话如是闻体啊，就本无自性啦。咁啊，此就破非自生，唔系自己呢个浮尘根而生。咁啊，若从个空出都有闻性性，就即。非虚空啊！咁如果你阿难话，咁啊呢个闻性啊，呢个听闻性啊，系从呢个虚空而出嘅。咁啊，既然有出，就一定系有入噃。咁啊，如果闻性从虚空出啦，咁啊亦都应该还从空入。咁啊，现在既然睇唔到呢个闻性从虚空出，当然呢亦都冇理由啊。这个文性呢就还从空入，那么又执了，如果你说这个文性从这个虚空而出，但是虚空就本无形，虚空是无知觉的，那么如果无知觉这个虚空，无形的虚空都能够生出这个有知觉的文性，咁呢个虚空就成为有情有知觉，咁就叫做唔系虚空啦嘛？有冇咁嘅道理呢？当然系冇咁嘅道理啊！人个虚空，人人都系话佢系虚空啊，咁啊人人都话佢系个无情，系冇知觉嘅。咁啊，既然能生个虚空，属于无情系无知觉啊。又怎样可以生出这个有情有知觉这个文性呢？岂不是因为不苦？所以有空自问，就何关与入呢？入中海这个虚空能生这个文性，那么即使要闻呢，都是属于虚空自闻，那么虚空生文性嘛，那么文性从这个虚空生嘛，咁啊，即使要闻啦，都系呢个虚空自己闻啊，系与任何人无关，咁啊，亦都与阿难无关噃。咁啊，现在问究竟啊，边一个人能闻呢？咁啊，你阿难讲，就梗系你自己闻啦。咁既然你阿难自己闻，咁呢个闻性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出啦。咁啊，以上啦。证明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那么说明这个听闻性不是从这个动静来，亦不是从根生，亦都不是从空出，那么说明因缘所生法是当体即空，那么即空故就是显这个空如来藏，那么说个当知地入虚我，就说明因缘所生之法，咁啊，但有假名、假相而已啊，咁啊显呢个不空如来藏， 不本非因缘，不非自性啊，就系名因缘所生法。光体就系中道，就系显示空不空如来藏。咁啊，因为问性非从尘生，唔系从根生，唔系从空生啦，所以就非而系因缘，但离尘离根离空啊，离此三处。亦的確無問性可得啊，咁就非而係自然，咁啊空有不二，即是係中道。咁我哋平常嗰啲苦惱眾生迷呢個語入的狀性，咁啊成呢個欲語，咁啊天人就成呢個天語啊。若是悟到呢個本入語入的空，就成呢個慧語；若是悟到呢個語入的假，咁就成为法语啊！若是悟呢入的中道，就成就佛语啊！咁啊，下文嘅第六卷，观世音菩萨修呢个耳根圆通，咁啊悟呢个耳入的状性，所以能够圆破五音，就圆超五俗啊！咁啊，亦即是咧，所话解六劫能够越三空。像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就同一慈力啊，下能够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与诸众生是同一悲养，乃是十地无畏三十二应普门自然，入诸国土普度众生，利益无尽，咁能够有如是嘅妙用啊！都是由于悟到啊，语入的状性，都是修呢个语根圆通，咁啊，然后先至得到果后所起如是上合下同嘅妙用。咁话安，譬如有人就急速其飞，速九成路，则地中就闻有冷通，系因曲分别就通则之实。各位如是乃至诸香臭气烟鼻如炉，就同是菩提灯法炉上，佢因通则二种妄尘就法文居中，恰此尘障明就受文正，佢此文就嚟俾通则二尘就不显无体，佢当知是文非通则就非根出，不知空生何以故，若从空来则则灭。就云台之失，佢如因失有就空得无闻啊，云何法明香臭等足？佢若从根生就必无通失，佢如是闻机本无自性，若从空出就自闻自当就回受已备，空自有闻就何关语啦？如果当知被入虚妄，本非因缘就非自性。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就是明地入的状性，咁啊能够照了香臭二境，就明为佢就地入，即是地根。若是话分别啦香臭二境咧，就属于呢个地色啦。咁啊现定文中所讲嘅，就显呢个地根，即是如来藏了真如性，就唔系显呢个地色啊，说明呢个地入。是因缘所生法，本体寂静啊，即空即假即足，所以即是如来藏，是妙真如性。咁啊，佛阿阿难，佛譬如有人就急速其意啊，速者就速啊，即系咧系索咁嘅意思，就系有一个人咧，当佢频频咁样用力啊。咁啊个促嗰啲气入鼻，一个作嗰啲气咧入佢呢个鼻里边，咁就叫做譬如有人系急促其意，咁啊促狗就成怒啊，咁个频频咁用力啊，咁啊嗰啲气作嗰啲气入个鼻咧，咁啊佢促得时间长，即系咧作得时间久啦，咁佢就发生。一种炉相啊，咁啊乜嘢个炉相咧？佢话得于地中，就闻有冷速啊， 那咱们其中那个满应该从西起来，这个十一北宗还西柔南通，咱们其中那些药啊，在那个寒冷的地方，即是冬季啊，咁啊越冻地方咧，咁啊如果有一个人，咁啊在呢个寒冷最冻嘅地方啦，咁个频频咁不停啊，咁啊缩嗰啲气，吸嗰啲气，咁啊入去呢个鼻咧，咁啊嗦得久，吸得久啦，咁佢就滋得嗰种个冷气啊，咁啊入到佢呢个鼻中，个阴曲就分别通湿就虚实啦。嗱，咁啊，通就系虚通，湿咧就系湿实嘅，即系唔通啦。咁啊，然就系一曲分别通湿虚而用实啦。你若是话呢个身体好嘅人，咁啊即系冇伤风咳嗽啦。咁佢呢个鼻咧就好通畅啊，所以呢个通咧就对呢个虚字。咁啊，若是话呢个人咁啱啊。由于这个寒流的侵袭，那么受了这个大伤风，那么这个鼻就不塞了，等于说呼吸都很辛苦啊，这些也都是普通人都试过的，如果大伤风那个鼻不通呢，那么只有擘大个口来呼吸，用个口来帮助啊这个鼻的呼吸，那么所以如果这个人受到这个大伤风呢，那么这个鼻啊就是塞實，咁啊即係唔通啊，所以呢個塞咧就對呢個實字，所以就虛通。塞就係實，咁啊現在由於呢個冷曲啊，佢話陰曲就分別，就然後先至知得呢個鼻咧，所謂通係虛啊，塞嘅咧就係實，咁啊佢哋陰曲分別，通塞虛實。各位不是大致诸生臭气，因为这个鼻有通塞的因而之故，同时呢它由于通的阵子它就闻到呢外边有这个香气，或者闻到呢那些变坏的植物呢它就有一种的臭气了，各位不是大致诸香气或者呢臭气，他说兼备的雨落的同事菩提的生发路上，还有此一句兼备雨落就应该说即炉以备，就是说知得这个通湿冷暖者就属于这个备的路上，现在说这个清净备啊亦是路上，那么就是即炉就以备，咁啊，但系知通实者就系鼻嘅炉上啦。咁啊，现在话呢个清净鼻啲液系炉上啊，咁啊，而得何人嘅炉上咧？都话同知菩提生发炉上啦。嗱，咁啊，鼻嘅炉上系因为急速其地而有嘅。咁啊，现在话清净鼻啲液系菩提妙心中嘅炉上啊，咁啊，而得此嘅炉上。又从何处而来呢？作为因与通塞是二种妄尘，就化文虚中就吸取尘障，明就是受文性啦。那个因与通塞，咁二种妄尘，咁啊指个通塞二种妄尘呢，亦系指呢个最初啊。所謂真如不守自性，一念不覺妄動的境界上，所謂悔昧都為空，既然為空就是通的啦，就屬於這個通之主，結暗就為色，既然為了色，色塵就是濕濕的嘛，這個濕相之主，設明這個通濕二種妄塵呢是最初这个明世的境界上，是由于一念真如不守自性而有的，他的法文居中，由此这个二种的妄尘，即是通湿二种妄尘，引发这个文性， 居於呢個通濕二種網層之中，咁啊叫做法文就居中，就係、是、由境咧偏心啦。咁啊吸子就塵障，子就説明由心咧又取境啦。就話呢個聽聞證啦，咁啊反吸取呢個二種網層，咁啊心就屬於心法，境就屬於呢個色法啦。既然最初是由境引心，然后就由心取境，那么即心意法和合呢，就成为这个地根的受闻性，那么叫做明受闻性。但最初这个闻性生起之由，那么向下第四卷经文呢，那么亦有一段这么详细的经文，就是通塞等所謂二種相法啦，於呢個妙言中，所謂黏暫就法咒，受精影香立香嘅舌根，根源木為清淨四大因靈地體而相隨走，咁就説明呢個地根生起之由，就係、是、過去最初因緣所生法。佢話此文就離比通塞二層，就不顯無體啊！就好似一個人以迷造平，平靜就有入平內空。咁啊，空執二層就好似呢個迷啊。咁啊，呢個修文精就好似呢個平內空。咁啊，有平就有平空啊。呢個平如果壞咗咧，呢個平內空就歸於太開空，但係就唔係斷滅。就譬如呢個受聞證啊，如果離死就通失二種妄塵，就畢竟係無體，但係絕對啦，唔係斷滅，而係融會啊，係歸於一心，係圓融自在，所以就説為呢個二入咧，就即而係藏性啦。佢話當知是問，就非通失來。就非於根出，就不依空生啊！佛話阿難，你應該要知道，呢、這個聽聞證咧，唔係從呢個通塞而來，咁就破非是他生，就非於根出啦。咁亦都咧，唔係從呢個浮塵根出，咁就破非是自生。咁啊，不依空生咧，就係、是、破啊！非是呢個自然生啊，咁啊，既然唔係從空出，唔係從根出，唔係從空生，即係唔係從他生，唔係非自生，亦都唔係咧呢個自然生啊，咁啊，總名就無生啦，咁啊，無生就當體直滅啊，所以就説為即而係藏性，咁啊，原則點樣？接呢個文證唔通塞來，唔係真出，唔係空生咧，咁啊由於時間到啦，明日咧係再講。